真心真意，我不会，我不曾。

谁带来什么吗？ 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哟，

一起待，不如活得经典很自在。我说我怎么了，会不会太快，未来第一天要展开，第一天我存在，第一次呼吸畅快，站在地上的脚踝，因为你而有真实感，第一天我存在，第一次能飞起来，爱是天空的魔幻，第一天的纯真色彩，它总是永远那么灿烂。你很搞笑，你很奇怪，时候你又突然为我的事情变得很勇敢，这么说来很不单纯，你陪我看海还那么赖，我又好像不应该把你想得有点坏，坏的是我发现不知不觉不见到你不是很习惯，你的眼神里好像也期待，期待不一样的未来，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Check this out. 不回，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，当时候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，我有罪。如果色的月结了霜的泪，我会记得这段岁月。